好，翻嚟第三节。 好啦，第三节咧，我哋梗系讲下啲军事强国啦，系咪啊？咁我哋讲下啲美国先啦。嗱，讲美国咧就啱啱咧新年贺词咧，咁啊金正恩咧未讲咗样嘢嘅，就话佢哋自己核武强国啊嘛。同埋咧，最紧要就话佢想佢嗰张台上面咧就已经有呢核武按钮啊嘛。 系。 咁只要揿一揿掣咧，就可能美国就灰飞烟灭嗰啲咧。咁啊好串啦，跟住特朗普咧就唔抵得镜啊！你一咁讲话，我啊台上面有个更加大嘅掣嘛， 就大粒过你， 系啊，我大粒过你，我呢真系好似小镬鸡咁啊！即系你大咩，我大过你嗰啲咧，即 系 好鬼搞笑嗱。但系咧呢单嘢咧又引发咗个讨论， 系 即系个讨论就系话，喂，其实呢个世界系咪咁儿戏噶？揿个掣就冇咗噶啦，系咪即系揿个掣个核弹都射咗噶啦？咁样咁当然啦，大家知嘅就唔系噶嘛，其实 系咯， 即系其实你知道其实嗰、那个。核武嘅情况咧就唔系话揿个掣就 一炸到地动山移啊， 系啊，即系好劲噶嘛。咁咧就最搞笑就咩咧？嗱，呢个咧少少历史咧就讲翻咧，大家记得咧广岛同埋长崎嗰阵时咧，咪即系食咗两个原子弹啦。 系啊， 咁嗰阵时美国呢个 Manhattan Project 咧就已经嘅研发咗原子弹啦，系咪？ 系啊， 咁咧就嗰阵时咧杜鲁门总统啊， 系， 咁嗰阵时咧就点样落命令咧？原来咁嘅，就系、是、佢。用口头落咗个命令，同军方讲， 系 啦，炸佢啦，咁样即系讲嘅啫，唔使签嘅。跟住军方咧，哦咁啊，跟住咧就佢哋咧就其中一个嘅部长就签咗名， 系 另外一个作战部长又签咗名，佢去噶咯。 哇！嗰阵时， 跟住架战斗机就飞过去就炸佢咯。 哇！嗰、那个咁嗰、那个破局就好简单， 系咁嘅咋？咁可能打仗系快啲噶嘛？ 咁 二次大战， 咁佢估唔到嗰原来个核弹系咁坚噶。 喂，不过系学你话斋，话 Alex 你讲得啱，就系咧杜鲁门咧。原本咧，佢哋听讲话会发第三个原子弹噶啦，杜鲁门即刻 reject 唔得， 系啊， 以后一定要总统有个批出个批文，你先至可以，唔系话总统噏就得噶， 系个 protocol， 因为其实你噏咧，你可以假传圣旨噶嘛，最少，咁我都射咗落你吹得我嘴咁嘛，咁所以咧就从此之后咧，就美国就好谨慎呢样嘢，咁即系去到金乃迪啊，去到之后啲总统咧，其实已经发展咗个系统出嚟，大家知咧就系咧。特朗普咧，佢每次行咧，系咪隔篱咧有靓嘅靓仔咧攞住个袋嘅 ？Football 嘛，系咪？咁我叫 football 嘛。咁啊 ，football 咧，其实入面啲咩嚟嘅咧？嗱，有两袋噶嘛。 系啊。 咁咧，一个袋咧，其实装咩就系卫星电话。 系。 即系个电脑嘅，跟住隔篱有卫星电话。咁啊，卫星电话咧就联络翻咧美国咧军部噶嘛。 系。 即系你五角大厦嗰边咧，咁咧就联络翻佢嘅。 系。 咁样联络咗佢，你知咧国防部长咧就有 set 嘢嘅。总统咧就有 set 嘢嘅 ，suppose 咧就应该两边咧夹个密码，咁两边夹到密码之后咧就会授权咧军方咧就会有啲，例如话啲核弹基地，咁通常咧睇距离咯，即系如果 OK 嘅话咧就可能啲潜艇射，一再唔系咧你可以派架 B-52 都得嘅， 即系最近 系啦，或者咧你觉得个威胁咧，你觉得哇唔得啊，去到本土啦就要用到咧嗰啲发射井咯， 哦， 系啊，咁但系咧如果咧大家有印象咧，啲发射井其实咧几廿年冇喐过啦嘛。 系咯， 所以其实咧，嗰啲维修系好贵，因为其实佢好多发射井噶嘛， 唔系有时 好贵 嘅。系有时美国佬好兴去探秘啊嘛，自己走嗰啲好啲废置咗嗰啲咁嘅发射井嗰度探险噶嘛。 哇！但我想讲，其实咧，如果美国真系要将啲发射井由头，即系你真系认真去翻修咧，其实贵到呕 啊！系啊，同埋啲卖咗俾私人企业做啲地底储存噶嘛。 系啊， 系啊， 咁正噶！ 哎，你冇玩巴克沃克萨咩？ 冇啊，冇打机啊，冇打机啊！ 个暗贝拿咪买咗一啲发射井过嚟做研究咯，做入基地咯。 系咁，所以咧就有机会咧，依家咧就美国总统咧，佢始终佢都要有个卫星电话，同埋咧佢个密码系点咧？个密码咧就唔系装喺同一个袋嘅， 系 个密码装另一个袋嘅， 系 另一个袋咧就有啲卡嘅，嗰啲卡仔咧其实就收埋啲密码。咁啲卡仔叫咩咧？卡仔叫 biscuits 啊，饼干啊。咁所以咧就美国总统咧系需要两样嘢咧，先至可以咧抄到饼干之后，攞咗密码，然之后就通知国防部，攞咗国防部长嗰、那个，跟住大家开会，好啦，倾啦，跟住就射。嗱，据说啊，佢哋最快咧射系十分钟， 哦， 最快。所以咧，你知唔知点解咧？我哋上次讲系末日宗教快咗一分钟啊，跟住你咪话，都只有十分钟咧，其实就系呢啲时间嚟， 个 protocol 快咗， 即系十分钟就可以嚼死呢个世界 ，protocol 快咗， 系啊，咁、okay. 所以就个 protocol 个问题啦。好，咁我哋睇下一张啦。 啊，张就讲咩国家？ 下一张，哇，呢、這个正啊，阿力中意呢个。 波音就好耐冇出现过啦，真系。 嗱，呢、這个我哋讲翻啲 background 系嘛？我哋讲翻 background 咧，就 系 大家记得咩叫 SR-71 系嘛？ 黑鸟啊 ，Bad Bird 啊。 Blackbird， 咁呢个咧 ，Blackbird 咧，其实就当年问世咧，未讲嘅三倍音速嘅， 系啊， 好快系咪先？ 系啊， 其实啲三倍音速依家啲机都 我介绍少少啊，我就前嗰排就睇嗰啲 嗰啲纪录片啊，就有个嗰啲嗰片嗰啲主持就访问翻个揸个 SR-71 嘅飞行员。 哇，揾得翻未 Ham 啊？ 揾到未 Ham？ 哇，紧要 咁二战嗰啲未 Ham 啦，个冷战都未 Ham 嘅，都几廿岁啦已经。 系系。 咁咧，佢话咧，基本上咧，你上到去咧，其实基本上系最大太空二噶啦，已经系要。 即系太空衣， 太空衣上去啦。其实你都飞到好薄、好薄、好薄嘅 空 气噶啦，嗰啲方法。跟住咧，如果你飞嗰阵时咧，咪飞紧一啲中东啊，或者系阿拉斯加嗰啲地方，咪好近，即系呢个即系铁幕嘅地方嘛。 系 咁咧，佢又咁又见到啲咧啲 SAM 啊，我哋成嘅 SAM 嘅，即系呢个 嗰啲防空导弹 啦，呢个Air 地对空啦， 地对空导弹啦，咁样咁啊。射上嚟嘅， 吹佢唔涨噶嘛？ 佢话见住佢射上嚟，跟住喺佢好远嘅地方爆咯。 哇！ 因为点解咧？因为佢根本计唔到，佢计唔到 几快，个电脑争好多， 系啊， 个电脑计 唔到，即系好似见到啲火箭喺侧边，嘣，跟住放烟翻爆咗。 哦，喂，咁你知唔知个感觉咧？咪好似咧，你睇 Marvel 咧，咪有个叫 Quicksilver 嘅，佢咧可以咧喺你身边听住歌咧，慢慢捉你个子弹啊，将你个人啊摆歪啲啊，嗰啲咯， 闪去一个， 即系快到咁嘅，即系好似 Quicksilver 咁咯，快到， 系啊， 好劲。咁咧就因为讲当年佢可以飞六万尺啊嘛， 系啊， 即系你飞到咁高，其实战机都难到你， 系啊，战机难到啊， 系啊， 嗰阵时咪所以未发展米格廿五咯， 就要追佢咯， 系啊， 系啦。咁咧就当然啦，相对咧 SR-71 仲有个问题嘅。呢个七十一咧，当年咧漏油漏得好劲， 因为佢嗰个热胀冷缩问题解决唔到嘛。 系啊，咁所以咧，佢咧预咗咧，佢起飞嗰时咧就已经开始漏噶啦。 系啊， 因为嗰阵时咧就预留啲空间，已经有窿噶啦。 系啊， 一预留佢飞到快的时候就胀翻啊嘛。 系啊， 所以咧就 keep 住漏油咯。 系啊， 漏到一路有条尿，一路漏 咧高空咧就条油管就爆 裂啦。系啊，就爆噶啦。所以咧就 SR-71咧系有啲问题，但系咧都叫做咧当世飞得最快， 当时最快，同埋影到好多相啦。 正啊，嗰阵时系嘛。咁但系咧就依家讲翻 SR-72 啊，依家呢个咧 Lockheed Martin 啊 ，Lockheed Martin 咧佢哋依家咧就有一个 prototype 啊，咁啊出咗即系嗱呢个大家其实咧张相你见过噶啦嘛，即系我哋之前都有同大家讲个黑鸟之子系咪啊，咁但系而家咧波音又想叉只脚落埋嚟， 哇！要波音呢个名好耐冇出现过， 系嘛？波音又劲飙，咁不过劲亲都输嘛， 系 佢唔系冇听系输啫，输多啫。咁波音咧近排咧又整咗架嘢啦，大家又即管睇张相。咁你觉得咧就有少少似嘅，系嘛？即系例如嗰啲翼嘅设计， 有啲似啊穿梭机嘅， 有啲似哦， 系 嘛？但系咧，你硬系觉得咧，波音整啲嘢系肥啲嘅，肥啲啦，臃重啲，冇咁流线咯，系嘛？咁咧就呢个咧，据说咧呢个波音咧就同嗰个黑鸟之子啊，即系我哋讲 SR-72咧个 prototype 有咩唔同咧？佢呢个样咧就嗱样嘅都少少似啦，波音咪核突啲啦，永远都。仲有一个最大分别咧就系、是，如果咧大家你下次搵一个图拼翻啦，我哋上次俾大家睇过系得一个尾翼嘅，垂直一个垂直尾翼，呢个咧系两个垂直尾翼嘅。 哦，系、哦， 系有啲分别嘅， 十二就属于一个垂直尾翼。 系啊，系啊，有啲分别嘅，同埋只色有啲唔同咯。 哦，系啊， 系嘛，人哋黑色噶嘛， 黑色系啊， 佢就银银地色咁咯， 白色咯， 系啦、啊，仲、啊、有一个分别就系人哋 SR-72个 prototype 出咗嚟咯。呢、這个咧可能系得个概念啊， 概念股又系概念股， 又系玩概念股，所以咧就波音咧其实系落后嗰啲噶啦，即系老实你同 Lockheed Martin 争咧就真系难啲噶。 啊，唔知有冇落隐形物料咧？ 哦，咁一定有啦，依家呢个年代一定要留啲噶啦。但系咧，其实如果你六倍都未必使啦。咁最紧要咧就六倍，啲人就问：哇，点解呢个年代可以有六倍咁快啊？ 系， 因为呢个高超音速咧，嗱，我哋又讲咩叫高超音速啦？超音速咧，其实意思就超过一倍音速啦。 一倍马赫系啦。 咁但系如果咧，当你咧已经讲紧咧五倍或以上嘅音速咧，我哋就叫做高超音速。 如果实，如果点样形容呢个五倍音速有几快咧？ 系， 一粒子弹速度咯。 系。一粒子弹速度， 一粒炮弹或粒子弹嘅速度啦， 但系就 keep 住咁样飞 ，keep 住咁飞啦。当然炮弹或者子弹就会因为个空气摩擦而减速啦。 系， 咁佢嘅引擎就抵消呢、這 个动力啦， 持续动力就抵消呢、這个呢、這个摩擦力啦。 哇，好恐怖啊！真系， 系啊， 呢、這个就恐怖。 咁大家亦睇到电影都知道啦，啲基本上子弹睇唔到嘛，炮弹都几乎睇唔到喎。 系啊，快到睇唔到， 快到睇唔到。 但系你飞机睇到嘛？ 飞机睇到系啊， 但系佢已经可以快到差就睇唔到。 如果飞到几飞到五六倍音速，应该大家都睇佢唔到啦。 系啊，咁但 系呢个真系做到呢个视觉上嘅物理隐形， 视觉上嘅物理隐形。 唔使用等离子嗰啲嘢噶啦，唔使噶。嗱，但系咧，我哋照讲翻，佢嗰个引擎好劲噶。 系 个引擎咧，其实咧系融合咗两个技术啦。 我哋两段引擎啊， 系啦，两段引擎，一个咧就系常规咧，我哋飞咧就飞到大概啦，即系我哋嗰啲涡压引擎。 推波jet 啦。 系啦，纯粹咧就飞到去由零飞到去二至三倍音速。 系啦，三倍音速。 大概进入到三倍音速之后咧，就会启动咗嗰个冲压引擎。 冲压就系咩咧？冲压其实真系都类似火箭引擎嘅，其实近似呢、這个。 系冇错，之前咧，大家系咪听过我哋讲鹰击嗰啲啊？鹰击同埋台湾红枫红三飞弹嗰啲啊，佢哋咪就用冲压引擎啦。 其实好多当时嘅导弹，即系例如嗰啲咩 V 一火箭啊，战斧导弹咧，都有冲压引擎入边嘅。不过佢啲系好细库嘅， 细库嘅， 好细库嘅， 所以未必加速到去到好犀利。 未高到未加到咁快嘅，但系如果佢用高速增压咧，就可能会再劲啲啦。当然，咁当然耗油量都好好犀利啦。 系啊，会啊。咁所以咧，呢部嘢应该食有怪嚟嘅。咁、但系咧，就大家可以幻想到咧，佢快到点啊？ 有啲近似以前咧，即系嗰阵时二战德国有啲叫火箭动力嘅飞机嘅， 系 近似嗰啲啊技术啦，其实 近似噶啦。 系个概念上系，技术上唔系得概念系。 哦， 系啦， 系 咁可能系咪用两只唔同燃料嘅咧？ 唔同燃料，有机会， 有机会、啊、 有机会，有机会唔同。咁所以咧，就呢一架嘢咧，基本上咧，依家咧就富予厚望嘅波音，因为咧你真系食粥食饭咧，就靠呢架翻身噶啦嘛， 系 咪？即系你见佢好耐冇赢过噶啦，真系大镬噶， 真系俾人淹没咗啦，真系俾人， 真系大镬，淹咗添食， 淹咗。 跟住咧，下一张新闻咧，我哋讲到咧 F-15，咁 F-15 咧，原来咧，终于咧有一架咧嘅飞行时数咧去到10,000小时，哇！這個、呢个咧简直就系咩咧？就系咧，你预咧，我同 Alex 咧两个人都100岁，加埋200岁咁上下。 系啦， 10,000小时。嗱，我哋点解咁讲咧？嗱，我哋同平时讲咧，美国啲飞机咧啲引擎啊，啲引擎咧系大概飞6,000小时嘛。 系。 咁如果你谂下6,000，即系话你引擎咧由一开波玩到你死嗰日就6,000啦。 诶，咁换两副啫，都系。 咁但系其实你 suppose 咧，你啲引擎系唔会去到6,000小时先换噶嘛？系、哦、咪？即系可能4,000-5,000都好问啊。 4,000-5,000都唔会嘅。 咁你谂下，我换咗一转啊， 系啊， 两个引擎都要换一转， 系啊， 你架机仲飞紧， 系啊。 咁你嗰、那个其实个机体有寿命噶嘛？ 系啊， 个机体嘅寿命其实同引擎差唔多噶咋。 系， 都系讲紧6,000嘅啫。 喂， 但系你点解可以俾你飞到10,000咧？ 呢架40岁， 记住唔系摆10,000小时， 大过你喎，部机 唔系摆10,000小时，系飞10,000小时，即系肩飞嘅。咁所以好劲噶呢部嘢。咁咧呢架嘢咧系美国嘅。 咁呢架系咪应该摆喺博物馆咧？要 应该要啦呢架。咁你谂下，如果头先我哋讲到 F-15 咧，虽然系好似近排好似巴哈姆击咁系嘛，好鬼惨啊！ 好负面新闻啫，未到巴哈姆击嘅。 但系咧就其实咧 F-15 咧，即系喺我心目中嘅英雄嚟嘅。 而家都系， 而家都系。咁你其实而家老实啦，如果你出 F-15， 如果我讲紧呢部机唔系冇维修啊，即 系 个状态良好嘅话，其实你对住苏-27。即系大家都系咁高咁大嘅啫。 咩啊？你冇睇之前嗰套韩国嘅电影咩？ 米 格29，米格29击落呢个 F-15 啊嘛。 又玩呢啲？ 又玩呢 啲 JJ 嘅，你真系 J 到。喂，米格29争啲系嘛？ 哇，真系争啲啦！ 如果你苏-27，我觉得有情讲，有数讲，有数讲。苏-27有数讲，因为苏-27个气动外形真系劲噶嘛。 系 可能仲真系劲少少。 系， 但系就F-15 飞得快。 系好力啲啊！ 哇，超快喎 F-15，超过两倍音速噶。 而家好似系2.5倍音速 嘅，好快啊！真系好快。 呢个苏-27两倍都。 佢一定系快过 F-22 嘅。 系 F-22 因为有隐形涂料就唔可以飞太快， 就住啲 coating 嘅。 系啦，就住啲 coating。好嗱，下一张咧就讲到咧美国咧嚟紧咧要出一个新世代嘅巡防舰。咁咧呢个咧系个合约咧就话咧用$10亿，边个中咗咧就用10亿去搞噶啦。咁咧呢坛嘢咧就正在边度咧？就系、是、大家知咧，其实咧美国海军咧就相对就唔复杂嘅。依家咧就有咩咧？依家咧就嗱，佢航母舰咧就永远得一个厂，大家唔使谂噶啦。 系 嘛，即系个 Newsport News 嘛， 执剩一间， 得嗰间嘅啫，即系大家冇得玩嘅。 唔系，系执剩一间啫。以前仲有两间嘅，不过执剩一间。 不过其实一间都好啊。其实你订单嚟都到10-8架啫嘛， 其实 你够养人嘅啫嘛， 你都系几年做一只啫，系咪？ 系啊，你够养人嘅啫嘛，可以一批。咁咧就呢一个咧新世代巡防舰，其实点解要咧？如果大家知咧，佢依家咧嗰啲咪叫做 Burke 啊，即系叫做阿里巴克噶嘛， 系 而家主力嚟噶嘛， 系。 咁之前咧咪话喺新加坡咧成巡防咧叫滨海舰噶嘛， 系。 我哋讲过啦，火力唔够， 唔够啊，系啊。 咁咧呢架嘢咧就话啱啱佢哋中间， 哦， 即系咩咧？又有嗰啲垂直发射系统，又有火力，咁咧就啱啱中间个吨位都系中间。 啊，转翻单体船喎。 系啊，转翻单体船啊，同埋咧佢呢个呢架嘢咧，其实佢哋起咧 就是因为佢的个滨海蓝唔够臭， 唔够， 所以就要出呢架。同埋呢架咧，据说咧可以喺比较浅海嘅地方都要行到。 哦，即系食水唔系咁深， 食水冇咁深嘅，个吨位又会即系冇阿里巴巴级咁高咯。 O K， 咁所以个吨位咧，我相信啦，你咪谂咯。嗱，如果滨海就三四千啦，咁如果你讲紧阿里巴巴级就九千几啊，咁你攞个中数位咪得个五六千啦，就有少少似以前嘅派利级啦。 五六千都等于以前啲二战咧，即系初级嗰啲巡洋舰噶啦， 系啊，所以都几劲啊！咁依家呢个咧，好多人 hold 住都肥猪肉啊，系啊，十亿一架， 十亿一架，系啊，十亿就七， 都唔差唔多噶， 都差咗八十亿港纸一架噶。 系啊，所以呢架嘢都系劲劲嚟噶，唔系啊，我哋起超跑都唔止啦， 超跑十六架， 系咪？跟住咧，港珠澳大桥唔止啊， 港珠澳大桥啊， 港珠澳大桥一百亿诶，超支一百亿嘅人民币啦。咁你谂下，即系我哋可以整架呢啲啦。 我有几十架噶 咯，嗱，我哋好冇谂嚟紧啦，超支啲钱系嘛，真系唔系讲笑。好，呢节嚟到呢度先。 好。